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我是导盲犬，我不叫不闹不咬人，我是盲人的眼睛，请大家允许我出现在公共场合，当您遇到我时，请不要呼唤，不要拒绝，不要抚摸，不要喂食。 同在蓝天下，共有一个家，包容导盲犬，关爱盲人。 带您遨游缤纷多彩的 CD 世界，带您畅享音乐的盛宴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7点19点播出 CD 博览。 欢迎收听 CD 博览，我是古月。今天继续为你带来泰勒曼餐桌音乐的第三张 CD， 曲目有 D 小调三重奏曲、E 小调四重奏曲、A 大调独奏曲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声。